最后你能做什么？别人若是英文讲的没有你那么好，不表示他们是笨蛋，这表示他们更擅长世上其他7000种语言的其中一种。我们大家拥有不同的技能与经验，必须合作以创造真正多元语言的网络环境。我们也必须确保以这些诸多语言分享的资讯与知识不会造成伤害，而是会为我们的世界带来集体利益。我们需要所谓的团结行动。若你身在科技界，承认贵公司的政策对多元语言网络环境以及深化共享的人类知识有何贡献与否，将边缘化的语言的国际化与在地化的工作列为策略核心，而非视为周边政策，与社群合作，而非由上到下毫无脉络的推行。接受经过完整研究而对大型语言模式与自动化语言科技提出的批评，以及缺乏思虑缜密的人为监督可能会造成的广泛伤害。在开发过程中，透过社群维护的较小型资料集，建立一套人为谨慎处理所有跟语言有关的规范，包括语言内容、资料集的建制以及审查管理工作。以尊重的态度与社群合作，特别是那些最边缘化且最有可能因为缺乏照护与关注而受伤的社群，将资源用在那些花费时间及专业与你合作的语言社群。若你身在科技标准组织，承认语言标准需要丰富的脉络，与边缘化语言社群建立更好的关系与过程，即使不是由社群主导，也能够与社群合作建立更多标准。用心邀请更多来自边缘化语言社群的成员参与治理，给予他们充分参与所需的资源。若你身在政府，认知到国民语言版本的内容必须要能为所有人可用，而非仅限少数优势人口，支持在你们区域内所有受到边缘化或歧视的语言扩充该语言版本的内容，支持你们区域内所有边缘化语言的保存与数位化，而非仅支持强势语言。若你身在自由开源科技与开放知识圈，承认自由开源科技与知识也有其权力不平衡与限制，即使本意是为了大众利益。尊重边缘化社群在分享其知识时设下的界限，因为他们的知识在过去曾以不同的方式遭到剥削与商品化。与边缘化语言社群合作，创造他们需要而非你认为他们需要的科技与知识。若你身在管联机构、GLAM、艺廊、图书馆、档案库、博物馆与记忆机构，承认语言是你所策展、保存与展示的知识与文化核心。与边缘化语言社群合作，透过标示出处的方式，或是素材的拥有者或位置，确保他们的历史及语言能以他们想要的方式获得肯定、认可与强化。包括边缘化社群选择不要公开分享的某些知识与素材的权利，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多数的管联机构都源于复杂的殖民与资本主义的历史，特别是全球北方的机构。确保你收藏的语言素材可自由且轻易地提供边缘化社群及其同伴使用，让我们能够一起打造集体的语言基础建设。若你身在教育界，承认我们的教育偏向以文本为主的来源以及某些语言，扩大你教学及学习的方式，纳入多种语言、不同的语言形式及其体现的知识，尽可能地阅读、聆听，在翻译中引用，并鼓励其他人也可以效法。若你身在出版界，承认目前世界上多数出版偏向欧洲殖民语言，扩大出版语言的数量，并将这些语言的版本都数位化，出版更多多元语言的书籍与素材，实验多模态的出版形式，让口述、视觉、文本等不同语言形式能更易于同时分享，尊重并认可你的读者。若你身在慈善界，承认语言是各种人类专业、经验与知识的核心， 无论你资助的是什么样的议题，为你支持的各种全球及区域活动集会提供资源，进行多种的语言口译，支援你所服务的社群，以他们的语言生产素材，保存与数位化，确保你自己的素材有你所服务的社群语言版本。若你身在边缘化的语言社群，承认自己并不孤单，知道你的社群有权利决定想要用什么样的方式与世界分享什么知识，与社群内的长辈、学者及年轻世代合作，也与其他社群的朋友合作，收集并分享这样的知识。若你想要与其他从事同样工作的人连接，请与我们联系。若你单纯只是热爱语言，想知道能做什么，承认语言为我们存在及形式的核心，对各种知识及文化来说都很关键，包括你自己的。与家人、朋友及社群讨论英语及其他少数几种语言如何以及为何称霸网络的禁用及内容，还有该如何一起改变这种现象。积极寻找、阅读、聆听并分享边缘化语言社群的贡献，包括这份报告。若你愿意收到我们计划的更新通知，请在社群媒体上追踪我们。若你想与其他从事同样工作的人连接，请与我们联系。